小明，吵死了！你们把音乐开那么大干嘛？ 阿姨好。 兰兰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 下周我们学校有联欢会，我们几个女生打算表演唱歌，我正在练习呢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你们练得怎么样了？ 妈，她唱的实在太棒了。 兰兰，小明，你们唱了这么半天了，写作业吧。 嗯，好吧。 好的好，写作业。我写完作业了。 小明，我们来预习一下明天的课吧。 哎呦，预习什么新课呀？ 小明，这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你整天只想着玩，早把功课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。 谁说的？我不是已经开始预习了吗？ 你这个孩子，你看人家兰兰，学习成绩多好啊。兰兰，你以后啊，要多帮帮小明，尤其是他的作文写得太差了。 妈，您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好不好？我挺聪明的。 我也没说你笨啊，你的成绩上不去，多半是因为太贪玩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我服您了。 您放心吧，我们俩预习一下语文，小明要是有不懂的，我给他讲。 好啊，谢谢兰兰。 阿姨，您别客气。 惠子相量，庄子往见之。或谓惠子曰：“庄子来，欲戴子向。”于是惠子恐。 你这个孩子。 曰：“南方有鸟，其名为什么鸠？子之乎？夫什么鸠发于南海，而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。”